喂哎呀，讲讲系啊，突然间弹咗过嚟。嗱，我哋咧血浪解封啦，喂，眨下眼啦，我哋又去到十二集噶咯。 喂，即系又一季咯。 系咯，喂，下集一季咯，眨下眼，我好似 系啊， 第一集好似系寻日嘅事咁样啊。喂，今日继续介绍咧，我系永萧， 我系仙人， 我系 Albert 啊。 嗱，今集咧，我把声咧会讲得慢少少嘅，因为上一集咧就我哋听从呢一个听众嘅意见，观众嘅意见。就话荣少把声好沙， 咁我哋个词使乜词，使乜词性啲配合你啊？ 洪 潮风 系啊，唔系最紧要就系要大家清楚听到我哋讲乜嘢。 咁慢啲啦，讲得好冇？ 咁首先咧就要 Albert 讲一讲我哋台 我哋嘅八月十八号系都系有台庆嘅，咁啊个聚餐咧就350蚊，系啦，咁啊就我哋喺呢个广告啦，我哋个台嘅广告。啦，同 Facebook 咧就有详细嘅介绍噶啦，系啦，当晚就有一啲嘅麻雀洒落啦，主持人嘅洒落啦，咁样样 洒落啲乜嘢？ 我哋 洒落啲乜嘢？ 主持人， 我哋洒落啲礼品俾大家抽 抽奖嘅， 呢个要问大肥喎，大佬 一定有啊， 系有， 我哋可以确定呢啲嘢 系啊，咁当然系抽啲咩礼品咧，就到时就会知噶啦， 系 OK， 咁仲有冇星期六嘅？ 星期六系啦，听日就会有呢、這个健康讲座嘅， 系 照样都系下昼四点钟喺我哋嘅长沙环总部啦。 系好啊好啊好啊！诶呢排咧，即系容许我讲少少自己嘅心得啦。 冇错， 呢排荣少食咗好多呢、這个，即系食咗呢个 痛清， 就对于我嘅脚痛嘅脚患咧，就有非常好嘅疗效见效啦，见效啦， 即系唔使退役。 你 唔使唔使切脚， 呢马有脚患要退役噶嘛？ 人到喺边啊？我唔想回到呢边啦，重生啊！嗱，咁咧今集咧血浪解封咧，咁就继续延续我哋啦。对于一啲好得人惊啊、恐怖嘅一啲事情嘅一个延续啦。咁今集咧第十二集咧就讲呢个人搭人惨剧。好啦，人搭人惨剧咧，大家脑海当中都会谂到啲人咧系逼埋一嚿咁样嘅。咁当然啦，我哋有啲 即欢乐满东华嗰啲咁 样。啊，咁啊唔系嗰啲叫碟螺汉。 O K， 碟螺汉唔同啊。咁、啊、我哋第一節嘅时候呢就讲一讲一单比较近年少少嘅事件啦、 我都有啲印象。 好，去一去0102呀，唔該。 0102。 係啦。两豪方天梯意外一刻曝光，急速留后人搭人啦。呢、件事情呢就发生喺呢2017年嘅3月25日。喂，其实唔好耐之前㗎喎。 係 呀、年龄前㗎喎。係啦。咁其实件事情呢就同呢个电梯嘅基建嘅故障有一个莫大嘅关系嘅。 冇错。 就哇咁容易咯，系咁最紧要就系咧，其实件事情佢个发生就系一条好长嘅电梯嗰度 扶手电梯 系啦。阿老师，你知唔知呢条扶手电梯咧系长到有几高啊？ 哇！佢因为好似好似一嘢扯上去，唔知五楼定 点啦。系啦，冇错啦，足足系四、差唔多四层半楼咁高嘅。 系啊， 嗱，佢嗰个天梯咧，佢由咧四楼就去到八楼，仲要八楼咧，仲要比平常嗰个高多少少嘅，其实接近五层楼嘅，你讲得冇错。 嗱，其实呢个大厦咧，我第一次去朗豪坊咧，一上呢条电梯我就觉得好危险。 系， 因为佢太长啦。如果一有事咧，你冇得走啊。系咪先？ 冇错。 嗱，呢啲咁嘅长电梯咧。除了呢条，仲有蓝田嗰度，蓝田嗰条上去嗰个地铁站上去嗰条又系 好长啊嘛！ 我记得我嗰阵时做埋紧物理治疗， 哇！ 我偷出去就坐轮椅嘅，我嗰阵时行唔到啊嘛，我系揸住两边嗰个扶手， 点解咁耐仲未到嘅？ 行咗咁耐，系啊，系啊！ 嗱，最恐怖嘅地方咧，呢条电梯阿荣少都搭过好多次嘅， 系 咁。个速度系快啲嘅， 系啊，一长嘛， 系啊，咁加上咧，呢个速度快之余咧，同埋咧，佢有样嘢好奇怪嘅，唔知点解地咧，嗰个电梯个上升速度同埋侧边个扶手速度咧 系唔同嘅， 唔 balance 噶嘛， 系啦，唔 match 噶， 系啊， 即系话咧个电梯可能去得好快，但 系 个扶手响慢慢向 下，系啊，咪系咁噶， 系 啲扶手电梯有时咧，你试下用力拉佢咧，佢就唔同步噶啦，系好怪噶， 系啦，去买呢个0101先。系啦，嗱呢个就系事发当时啦。咁其实件事件系点样咧？就系、是、商场入边咧最长嘅一条扶手电梯啦。咁佢上升紧，系向上上升啊，系突然间咧急速留后14秒。 哇！ 系啦，咁结果系中间嗰啲人群咧当中咧就失去平衡啦，你突然间 嗱口啦，好多人就睇紧手机噶嘛，冇话揸住个扶手噶嘛， 嗯，冇错， 就算你唔睇都好啦，你都冇位走噶啦，嗰度， 冇 冇冇，侧边跳走，最屘你侧边 跳落去死得快啲， 系啊， 你讲冇错，真系有人，因为佢一边单边留后啊嘛，另外一边冇留后啊嘛， 系， 另外一边 跳喺隔篱， 佢有人真系跳起跳咗个隔篱嘅，系啦，咁十四秒当中咧，啊，我所讲就系。意外发生的时候呢，每一秒都很漫长， 没错， 14秒呢 一秒死很多人， 其实是很漫长的时间，结果呢就在这14秒当中呢，那些人群呢就好像失平衡如骨牌效应这样想下来，好啦，那我去买0103啊， 哇，如果这条电梯是落死得更多， 是没错，冲着落嘛， 冲着落更大镬， 好啦，这里呢他见到下的人群呢大部分呢都已经跌在下边个出入口啦，下边个出口啦，好啦，咁呢个电梯咧，当时咧估计啊有接近100人喺上边，100人喺上边，好啦，咁咧当中咧有18个男女咧就受伤嘅，咁场面就极度混乱啦，好啦，跟住警察嚟到个状况就系、是，佢一去0104啊。系啦，跟住就救人啦，开始噶嘛。 嗯， 当然啦，周围都 死伤枕藉啦。 咪其实都冇死噶嘛。 其实呢个商场咧有啲题外话啦。你见佢设计好奇怪。 系， 佢咪你嗱呢一条一嘢扯你上去八楼啊？佢另外有啲咪逐层上。 转嚟转去，转嚟转去 噶嘛。佢发觉咧，嗰啲铺头咧就沿住个走廊咁行嘅，但系你行嗰个楼梯咧会有高低级啊，扑死咯。 系冇错，好奇怪噶，你讲冇错，佢硬系咧，每个电梯上之前咧，即系扶手电梯咧，硬系有啲楼梯 嘅。系啦，同埋你行过嗰啲周边嘅商铺咧，佢都会行上，突然间有行上行落个扑死你喎，真系会。 尤其是八楼、九楼、十楼上边嗰啲啊，哇，嗰啲先紧要啊，两三级、三四级咁样嘅。 系啊。 好啦，咁啊，混乱场面混乱啦，发生意外嘅时候咧，其中有一名男子咧话呢个真系恐怖，受咗重伤，个头皮咧，即系个头，就俾嗰个咧剃梳，咩叫剃梳咧？ 最尖嗰位 系啦，插咗落个头度，跟住连块头皮都掀开咗。哎呀，呢个真系恐怖。好啊，去埋呢个0105啦。系啦，0105咧就见到咧，当时咧就急救啦，同埋有警察、警务人员咧喺当中咧就做呢个调查。系啦，好啦，跟住我哋去埋0106啊。系啦，咁其实咧当中啊瞓喺度嗰个咧就系、是、头皮俾呢、這个剃梳扯得嗰个人士啦。咁啊当然啦，当时个场面就系现场嗰啲物业管理人员去做呢个帮手啦。咁样 成块头皮都生唔翻头发噶咯，大肥啲洗头水帮唔到佢。讲 唔系呢个做完手术。我谂补翻块皮先再讲，其实呢个真系要 好。咁啊，翻嚟先，阿波里达哥吓。 同埋我想讲少少咧，就系啲电梯意外咧，其实我唔知道真系电梯系点解真系要喺嗰个边缘嗰度咧，真系要整啲咁嘅牙齿牙喺度啦。因为我细细个我睇到我已经觉得系好危险嘅。 你个最尾嗰个位 唔系，即系佢咪突出嚟嘅， 系 就系佢头先讲话剃梳咧。其实嗰个位你 90度角嗰个尖位啊嘛， 你无论就系话。无论唔好话跌落去啊，你上寸下远五寸唔过意硬 抛落，抛落去系 得唔得？佢一定要咁，佢要唔成九六度角咧支撑到个人， 系啦食住啊嘛。 因为佢最尾佢系会咁样成块直咗噶嘛，佢系靠嗰个梯梳先可以成90度角变咗个梯级噶嘛。 所以我唔知设计系点啊。嗱，嗰个设计咧，即系嗰个尖端位咧，我觉得好危险啦。第二就系咧喺呢个其实我谂大家都有遇过，就系喺我哋上次咧，我同。年少嗰次去澳门啊，翻嚟嘅时候咧，过关之前嗰个楼梯咧，哇嗰个咧，你前面咧，譬如嗰阵船 行切啊嘛， 嗰阵船咧系前面一塞一塞咧，你后边嗰啲人咧基本上系 推住啊嘛， 逼埋，跟住下边咧就会好容易企唔稳噶啦。 你嗰次我哋去澳门做乜嘢啊？ 嗰次系我哋系去嗰个公展会，澳门公展会。 系啦系啦，嗱你讲明个时间，我哋讲紧系11:00咧就喺澳门翻嚟噶咯，我哋冇过夜噶。 系 啦， 咁系因为嗱，尤其是夜晚嗰个浸船咧，系特别啲人咧系拱住佢嘅， 系好得人惊。 好得人惊就系话咁企唔稳啊，因为 直头逼到咧，系你相对有少离地嘅。 跟住我就同 Apple 讲：，喂，即刻弹去嗰边啊，唔好同人逼住啊！咁我哋两个 其实唔系 开一边，等啲人转弯上去。 其实唔系净系嗰次噶啦，之前咧，我都唔系第一次去澳门嘛。其实次次都系咁上下。其实啲人咧、你只要前边啲人行唔切咧，后边嗰啲人咧，基本上因为你下边嗰个电梯 不停咁上啊嘛， 不停咁扯你上去啊嘛，前面你又冇得行，咁你咪变咗逼住后边咯。 系， 根本系好危险嘅， 好危险，冇错。所以大家咧坐扶手电梯嘅时候咧、真系要小心。 尤其是咩咧？我试过有一次喺 Sogo 咧，佢又系大减价咧，啲人咪逼到抽筋嘅。佢有好多层噶嘛，嗰啲电梯咧，嗱，佢哋又醒啦，每一层就揾一个人咧要闸人嘅， 系， 佢一定要俾一啲空间佢走噶， 上咗嚟之后走开， 系啊，要系啊，一定要咁先。 其实嗰啲扶手电梯有个安全装置嘅、太多人逼住咧，咁样喐佢会自己停嘅。 但系啲人自己跌啊嘛， 系啲人自己跌， 系啊。 头先嗰条你有发过好多扶手电梯咪中间有个停滞嘅，嗰条冇噶。佢惊你突然间有个手痕一拍咁啊，大镬啦，咁鬼长。 上落咧，中间嗰度个停滞噶嘛， 有几个停滞佢冇嘅，佢惊你突然间咧拍手痕，你就打嘢啊。 其实我当天唔记得咗同大家讲咧，嗰日咧系2017年3月25日，系星期六嘅晏昼4点嚟嘅，即系最多人 最多人 啊。呢、个地方叫旺角朗豪坊啊，系真唔记得咗讲朗豪坊啊，朗豪坊嘅商场。 好啦，那个英文名唔可以调转读嘅，系 Lanham。系啦，即系唔可以调转读嘅个英文名。 系，唔系鬼佬咧，佢就唔觉得有咩问题嘅。系我哋系我哋广州人先会觉得有问 题嘅。广东话系嘛？ 系啊， 冇错。 吓，系啦，咁啊，佢其实到最尾咧个调查嘅资料显示咧，扶手电梯嘅驱动链啊坏咗，制动装置咧未能呢个启动嘅生效嘅。嗱，其实理论上如果个电梯冇咗动力， 系佢要 double 力噶嘛？ 佢自己要 double 力噶嘛？哇，连个壁力都坏埋， 系 即系叫双。双重损坏，好啦，跟住呢个电梯公司我开埋名叫奥迪斯电梯，结果咧就俾呢个政府咧就控告咗有两个工程人员咧，就因为未有履行呢一个维修嘅责任咧，就吊销咗牌照6个月嘅，咁兼且咧就罚款6000元。哇！咁十几人伤咁， 即系罚6000元， 都系仲吊销牌照6个月啫。 喂，其实香港啲罚则咧好畸形嘅， 好畸形， 即系等于一间食肆。有人食物中毒，咁人哋去求医，咁你又罚下佢算噶啦。喂，大佬，嗰人呢嗰扎人嗰啲医药费你唔使俾啊！你喺新加坡你唔使理，新加坡唔查你嘅，佢啲卫生署，你老板你整到有人入厂又得，你找晒嗰度数去。 系啊，嗰个罚款仲劲。 其实应该系你噶嘛，你导致到人食物中毒噶嘛，系咪先？应该啲医药费你俾噶嘛，系咪先？你又买保险噶嘛？ 冇错，即系其实唔应该系个社会承担翻呢一种嘅责任。 政府系咁嘅，你即系等于我哋而家啲商业登记无端端啊，要俾一个破欠基金，你老板我哋夹钱去俾佢执笠，保签俾人哋，都唔公平啊嘛，啱唔啱啊？ 咁系， 好似而家嗰个咩金啊，由而家又 年金 又系 政府年金。 大佬，你搞错，你应该追讨嗰个老细啊嘛，佢又撇咗去，跟住你又去破欠基金申请啲入粮，我哋无端端攞完个商业牌2000几蚊，再俾多。几百蚊去嗰破欠基金，你咪离谱嘅， 即系呢个 钱俾人执笠。 呢一个咧就系我哋香港商业社会有啲好畸形嘅状况。 系啊，即系有好多嘢咧，即系等于嗰啲管理公司又系嘅。你摆嚿钱喺度咧，佢如果攞咗你嚿钱走咧，冇罚则噶吓。你又只可以话佢嘅啫，系冇你唔可以检控，你可以检控佢，但系冇罚则嘅，即系冇话 刑事追讨， 系咪？你追讨 佢唔系刑事， 唔系刑事噶，你追讨佢嘅咋？你只可以即系政府闹下佢嘅啫，冇嘢罚佢。 正常嗰啲管理公司咧，有时摸埋都1000几百万。 乜1000几百？地铁几多管理公司俾佢揸住几多钱啊？亿声 咁啊， 系啊！你香港所以好畸形嘅，香港好多嘢都 好。嗱，我哋因为咧今集咧，我哋讲嘅嘢比较多。嗱，呢一个案件咧，我哋讲完之后咧，就想同大家开个头，就系话咧，当喺电梯嗰度或者喺啲斜嘅地方嗰度咧，如果产生呢个人搭人嘅意外咧，就好似个雪球咁碌落去搭埋，系即时走唔到嘅。系当然啦，如果好似啱啱嗰个时间咧比较系短促嘅话，即刻有人帮手救援嘅话咧，其实造成嘅伤亡咧就唔系太过 可以降低咯， 降低。好啦， 嚟緊講呢一單咧，我哋第一節最尾都要講一講噶啦，就係、是、咧一單我哋香港一個我哋叫一個創傷嚟嘅， 開埠以嚟 係最緊要嘅一單咧，我哋叫人搭人事件嘅意外啦。我哋去一去咧02、01先。 嗯。